各位听众晚安，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有事没事来坐坐，周一晚上陪你聊聊天，我是主持人游。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第二份工作。在该不该离职那一集有跟大家讨论过，其实我做过很多工作，那今天要来分享我的第二份工作，管理师。在这上面我学到最受用的一句话，在短短两个月可怕的经纪人职涯后，其实我对自己是极大没有信心，我根本觉得我不可能把任何工作做好。但后来我很感谢这一份管理室的老板以及老板娘的帮忙还有教导，他们当时在开会上有说过一句话，到现在我几乎都会跟我身旁的人讲过一轮，你要带着答案问问题。这个对于当时还是菜鸟的我来说其实非常的受用，而且非常的有方向。很多人都会跟我们说，哦，新人要多问问题多问问题，但你问了有时会被说你怎么问了笨问题，是不是很常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困扰。我想说的是，你有事先想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后再来开口寻求协助吗？例如，主管，我想询问目前有个客人来吵供应商迟到的问题，好烦哦，要怎么做？跟主管，目前有位客人来吵供应商迟到的问题，我想说先请相关单位跟供应商协调，那毕竟客人也有去玩行程，但是供应商的确也是迟到了，想说我们这边再送折价券给他，再从供应商那边扣款，你觉得这个方式怎么样？是不是很明显这两个问题主管回答的方式都会不一样？那你这样子问问题其实也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有先思考怎样处理方式，而不是打伸手牌，这非常重要。世界上有太多人在打伸手牌，自己可以处理的事情就自己先处理，不要什么功课都没有做就一直打伸手牌。就是你问任何问题，不管是你未来被服务也好，或者是你服务人也好，或者是你要向上管理。第二点就是说，如果你是第一种问题的方式跟你说，主管会给你天花乱坠的想法，你会给主管有思考空间，你知道吗？到时候呢，他反而会给你很多选项，是不是？其实这样子对自己非常的不方便呢。直接想好答案，问主管可不可以，给他是与否的选项，而不是给他问答题。这样子问问题对自己也方便，向上管理会做得非常好。再来就是很多社会新鲜人会遇到的问题啦。不会做什么意思？就是像是说你刚进去一间个新的公司，一定有很多东西是不会做的，但不会做一定也有自己的问法。因为很多人就是说，哦，我不会做不会做，会不知道要怎么样问问题才叫做带着答案问问题。跟大家举一个例子，例如一个情境是政府机关来盘查，那我们要怎么办？如果是新人，很常就会说，哎，请问一下，就是如果遇到政府机关的人来盘查要怎么办呢？新人很常会犯这样的问题，这个的话就又是一个伸手牌的问题咯。但是如果有经过思考，就会这样子问，如果遇到政府机关的人来盘查，我是不是可以先安抚客人，让他们去附近的早餐店喝杯咖啡，然后回到现场去跟政府机关的人询问跟洽谈，你觉得这个做法妥当吗？这样子就是你已经有先思考你要怎么做，然后再来问问题。这种问题的话才会比较不会被说是问了笨问题，这样子的话他才会知道说，哦，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疑问，然后呢才会给你真正的解答。好啦，那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呢还是社会新鲜人的你会知道要怎么样问问题才不会被说是笨问题。我是游，我们下周一晚上见，拜拜。